今天是约伯记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向谁诉冤。我们会集中来到去看第九章。很多时候，若果当你心里面有不满，又或者你感觉是受到冤屈，生活上有冲击的时候，你会找不找到倾诉的对象呢？你找不找到合适的聆听者呢？没有的时候又怎算呢？屈指一算，新冠状肺炎已经是超过了有3.5个月的时间。初头一个星期或者是两个星期都容易去适应，但是跟着时间越长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越不耐烦，亦都会那个情绪是产生那个变化。我们在 BC 省其实那个情况已经是非常好的了，特别是要赞赏我们那个是卫生局，他们在那个控制疫情方面其实相对其他的省份是做得非常的好。由五月初重启这个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到五月下旬的第二阶段，以及去到六月下旬的第三阶段，一直的都慢慢的来到是好转。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要恢复往常一样，可能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但我们仍然是希望可以进入一个可控制的新常态里面。在过往这段的时间，生活上面突然间我们进入一种叫做是隔离状态。究竟对我们其实有些什么影响呢？心理学家说，他们说隔离和是被动性是一个完美的风暴，引致抑郁和停留在抑郁里面。Isolation and passivity are the perfect storm for getting depressed and staying depressed。加拿大嗰个嘅统计局喺4月25日至到5月11日呢一段嘅期间，访问咗46000个系加拿大人，系问佢哋关于呢一个嘅新冠状肺炎对佢哋嘅影响。嗰个嘅系调查或者系回复嘅人话，是有 52% 的人，他们这样说 52% 就是说是大多数的了。他说在实施了这个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他们的精神又或者是那个精神健康是比较之前是略差，又或者是变为是极差。 52% 他们觉得他们那个是精神健康比起疫症之前是略差，又或者是变为极差。而其余的 48%， 他们说比起疫症之前没什么改变，又或者比起疫症之前仍然是保持良好。很明显就是说呢，大部分的人，即是说那 52% 的人，因为长时间那个的是社交的距离是实施的缘故，而引致是精神心理上面是受到影响。这种的现象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因为人是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是要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是有彼此接触的特性，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关系的环境当中，并非是离群独处的。 信仰生活很多时候亦都有同样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短时间来到信靠神，和我而一生去信靠神是两回事来的。我们短时间去信靠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容易做。人生当中不断是有高低，是有得与失，有顺境逆境。顺境的时候个个都可以唱是 Hallelujah。 但若果一个人在那个生命当中不断的年复一年是被逆境来到冲击，而仍然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却是一点都不容易。就算是牧师，又或者很多属灵的领袖，很多时候亦都做不到，都不会例外。过多月前，香港一间是颇负盛名的神学院，这间神学院里面校内有40多位的教牧同工，加上神学生，因为他们关心香港的社会运动，以致他们收到一些 WhatsApp， 这些 WhatsApp 的短信是给到他们有骚扰和恐吓。这40多位的教牧同工和这个神学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内心的困扰。而这间神学院的院长，他亦都是一位的牧师，他更加表示因为受到事件的影响，引致他心灵疲乏，他需要一段是深层的休息，因此他要是休假半年。牧师传道人或者神学院 的院长，又或者是神学生，所有人其实他们都有心灵软弱的时候。究竟人在那个的是被精神困扰当中，在苦难当中，甚至乎是四面受敌当中，有什么的出路呢？圣经当中有一卷的书，这卷的书它所提出的问题在比例上面是远远超过其他65卷书。这一卷书大家都知道就是约伯记。圣经学者计算过，在约伯记42章当中有超过300条问题。42章这个是圣经当中有超过300条的问题，即是说平均每一章是最少有7条问题。为什么约伯，或者是为什么约伯记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关键就在于约伯记整卷书的主题就是苦难，个主题就是苦难，不单单是苦难，那是说是一个极端的苦难，不单单是一个极端的苦难，那是说一个敬畏上帝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大好人，这个的约伯竟然会有这种是毁灭性的祸患临到他身上。约伯一日之间失去他所有的资产，失去他10个儿女，自己然后得出一个是非常难顶的一个的皮肤病，而他的太太自己是最亲密的人竟然不支持他叫他不如你死了就算了。而另外一个是较为重的一个的致命伤，就是整卷约伯记里面他最亲密的3个朋友在倾谈当中不单止给不到他有支持，没有那种的同理心来到是体恤他的处境， 更加的不断的来到是刺伤他。约伯受到攻击之后，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都看到了，他的反应是非常的难得。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这个是约伯最初他遇到这些的冲击的时候他的反应。约伯初初想着这些打击可能都是短时间，但当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约伯开始有挣扎。经文记载三个朋友来到去探他，头那七日彼此原本都是相对无言，之后就开始聊天了。三个朋友当中，第一个以利法就在第四章的时候已经出现，跟着那个的对答，三个的朋友对答一路的来到是出现。去到第八章，第八章另外一个的朋友就叫比勒达，这个比勒达就加入那个的辩论。来到今天的第九章，就是约伯回应比勒达的指控。两个朋友以利法和比勒达，那个的基本逻辑其实都是一致的。这个基本逻辑就是说，神是赐福给义人，而祸患亦都是只会临到那些的恶人。因此约伯你今天受苦唯一的解释就是你犯罪，而神去惩罚你其实对你是有福的，因为他所爱的他会管教。约伯然后去到第九章，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在第九章第一节他怎样回应呢？他的回应就是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的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人在神的面前怎样是能够成为义呢？约伯很清楚，他很清楚神是公义，但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我们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是公义，因此我们无法去解决这个的问题，公义这个的问题在人的里面是解决不到。从那个的讨论当中，约伯只是感受到是这几个朋友对他那个的责备，那个的冷漠，更加感受不到好朋友所应该施予的关怀、接纳以及同理心。但约伯你看回他其实真的很有那种的忍耐力，他有很高的EQ， 够晒耐性，他基本上呢就是听晒他们成篇道，才去回应去反驳。其实是身处在困境之中，在一些的逆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要你作为他的同行者，你作为他的朋友，你要解答他所有的问题，不是，对方其实是只不过是需要你感受到他那种的困难，你在当中你以那种的关怀或者是传递那种的爱就已经足够了。几年前美国有一个的少女，他觉得自己他的人生去到尽头，看不到前面那个的曙光， 感受不到生命继续存在有什么价值，所以当他去到码头的时候，他就眯埋只眼，他就跳落去一个又黑又冻又深的水面上面。当然他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但刚刚有一个的年轻人，他就行过刚刚行过这个码头，一见到这样的情形，他就立刻是去跳落水，是希望救回这个的少女。但是这个的年轻人，他跳了落这个的冰冷的水之后呢，他然后才醒起，原来他自己不懂游水的。结果呢，这个的年轻人反而自己呢在个水中呢来到是挣扎，而对方这个是想求死想自杀这个的少女呢，反过来游回他那边去救回他。两个人卒之就游回去岸边。最后这个的少女，她找到她生命值得活下去的原因。怎么找到呢？就是说原来主要在这件事件上面，不是那位英雄式想拯救他那位的男士，那是发觉这个的少女，他发觉原来有人感受到他的伤痛，关怀他的处境，去关怀到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步，一个险境，连自己的生命都完全不顾及去救他，以致他看到这种的关怀的时候，他找到继续生存下去那个目的。但约伯在这里，在圣经里面，约伯这几个朋友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回是这个的第九章，这里仍然其实就是这三个朋友在当中第一回合那个的辩论。感觉上面，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是逐节的来看，但如果你由这个的是第四章开始，你发觉呢，其实他们那个的讨论是非常的是理性来到去探讨辩论。基本上是论到神是赐福给义人，而祸患只会是临到恶人。所以祸患临到约伯，就是因为约伯犯罪。这个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的推断。在第二节去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当中，约伯那个的辩论，他就是说，难道我不清楚神那个的能力是几咁浩大吗？他铺张穹苍，他摆设星宿，难道我不明白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吗？这些我全部都知道，但是我自己真的不明白。我不明白什么，就是说今天我遇到这种的情况，为什么我一夜之间我没有了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财产、家庭和我的健康。约伯其实在他的心里面觉得他对这位的神的认识是很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位神是圣洁、是公义、是公平、公正、伟大、慈爱，很多的特点。而这位的神亦都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说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自己他所容许发生的。既然神是容许发生这些的事情，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又有什么好说呢？一方面，约伯其实他真的很想去跟神来到去理论，他很想投诉自己， 点解会遭遇到呢一啲咁唔公平嘅事情呢？但另一方面，喺第十四节嘅里边，第十四节嘅里边讲到系咩咧？就系话咧，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既然是这样，我哪敢去回答他呢？我怎样来到是选择这个言语和他辩论呢？约伯在字里行间其实都反映到他自己那个内心世界，亦都是否白了出来。而在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约伯他承认在神的面前他是带着疑问，他没有否认到，他意思就是说，其实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完全人，没有一个是义人。但是如果这样的时候是有什么问题呢？那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神的完全，因为神的公义，所以神其实可以说是归入了另一个类别，一个特别的 category， 另一个的特别一个的类别的里面。而我们因为是人，因着我们的不义，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归入甚至乎或者是接近神那个的类别。当两个不同类别的时候，当中神和人就不可以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交流。在这一段十五至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其实都有这个的透露。然后去到二十四至三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二十四至三十一节，约伯所讲的就是什么呢？约伯就是说，他讲的说话其实都是很负面。他说呢，既然已经是被定罪，就算我强颜欢笑，就算我强颜欢笑，就算我不再有任何的抱怨，有什么用呢？就算我用清水，我用番碱全身的洗干净，你都是掟回我落去这个污糟的坑里面，那个污糟的坑里面，那又有什么用呢？约伯在二十四至三十一节，他有这个的暗示，有这个的是言语之间所透露出来他的心声。约伯其实在第九章由第一节至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带出两个的问题。约伯带出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是完全的公义，而人是没有一个是公义。这个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我们叫做就是 problem of righteousness， 一个解决不到一个公义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跟他的类别不同，神是遥不可及，是捉摸不到的，接触不到的。这个就是 problem of remoteness， 就是说因着神的圣洁完全公义，所以神是属于另外一个的类别。因着这两个的问题，约伯突然间他有一个的渴求。这个渴求是什么呢？约伯突然间有一个渴求，就是说他渴求就是说，希望在神和他中间有一个中保，有一个仲裁员，或者有一个的中间人，我们英文叫 mediator， 一个的中间人。而在32至35节的里面是清楚的表达出这个的观念。圣经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从的人可以向我们两做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这样。约伯他很需要一个的中间人，一个仲裁员。现代人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我们很明白这个的仲裁员中间人的观念。当双方为了一些的事情，他们是彼此的谈判争拗，但没有结果。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那个的倾谈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得着最大的益处。在那个僵持的局面之下，没办法，就需要一位仲裁员，需要 是一位是他们信得过的一个人在当中来到做协调。好像例如是我们 BC 省这个的教师工会和政府，每逢3-4年呢就会 是因为到期的合约，所以他们要谈判。双方列出自己所希望，譬如加薪的幅度，又或者个福利，但很多时候都有距离，所以呢需要一个他们双方面两方面都信任的一个仲裁员在中间来到帮助谈判。又或者一对夫妇，一对夫妇在婚姻当中出了问题，双方都觉得是我啱，是对方不啱，在解决不到的时候就去找一个我们叫做一些叫婚姻辅导员，一个 marriage 的 counselor 来到去帮手。甚至乎我们去买日常用品，我们 是去买一些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制造商因为呢他没有一个的渠道去将这些的产品是直接卖给是需要用这些产品或者食物的用家，所以要经过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零售商店啦，又或者是超级市场，经过这些来到去做买卖。但当然中间是有一个的差价，我们叫做 commission， 是给回那个的零售店铺作为中间人那个的是费用或者是报酬。所以啲嘢我们买的时候通常是比批发价呢是贵啲嘅，因为是一个中间人，一个 middleman。但有时候那个的情况或者是会相反的。最近大家呢可能都吃过我们 BC 省是最出名的那些叫斑点虾。当师母去超级市场买的时候呢，他告诉我知不知道为什么价钱呢是比那些的平时的批发价呢，例如 在超市买是17元一磅。但是呢如果是在列治文的渔人码头买呢就反而要20元一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应该相反才对嘛。我就跟师母说，告诉他其实那个原因呢其实都很简单的，这些叫是市场学。什么叫市场学呢？就是说因为呢消费者其实太过容易可以直接是接触到这些的批发商。所以零售店铺那些的零售商为了要自己有保障，当他们要从批发商买这些货的时候彼此一定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批发商在市场来到是出售这些货品的时候那个价钱是不可以低过是零售商那个价钱。否则的话呢很多人就会直接是去到这个的是批发商 那裡去買。其實我都不知道個理論是不是這樣的，不過我估計是這樣的個理論就是。回到經文裡面的時候，為什麼約伯渴望在神和人之間要尋找一個中保呢？因為約伯發覺他三個朋友，我剛才都說過了，三個朋友以利法、比勒伯和所法，這三個朋友幫不到他，不單止給不到安慰，給不到支持，相反更加令約伯是沮喪、不安和無助，令他是非常的失望。在舊約時代其實都有所謂叫代言人或者是中保，就是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担当即是为人来到是献上那个赎罪祭，代表人去到神的面前。但问题就是说，这些全部都是不是完全人来的，摩西不完全，亚伦也都不完全，撒母耳不完全，所有大祭司都不完全，他们都是罪人，只不过他们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但并不能够做一条的桥梁可以连接双方，连接我们这个叫做鸿沟 a chasm， 这个的鸿沟我们永远都过不到去。就好似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至第二节咁讲，佢话耶和华嘅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好可惜，在约伯的时代找不到这个的中保，这个的仲裁员。但是今日你和我比约伯幸福得多，约伯希望有一个的中保，这个的中保他两只手可以伸到双方那一边，但找不到。但约伯在旧约里面所期望的或者是所宣称那个问题，来到新约就完全是获得解决。所以由新约开始到现在，我们称之为恩典时代。为什么叫恩典时代呢？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至六节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经文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圣经并且说，他说基督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将我们同神连结在一起。主耶稣将我们同神连结在一起。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钉身，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道的桥梁，以致我们同神可以结连在一起，重新恢复彼此的关系。回去经文的第九章第一节约伯的问题， 人在神面前怎样成为义呢？答案不是你做了多少的好事，不是你翻了多少次的教会，答案只是要你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罪，需要神的独生儿子，一位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就是这样而已，这样就可以了。当你的人生有任何问题，当你对自己的人生是不满意，当你受到冤屈，在生活上面遇到冲击的时候，你发觉周围的人未必明白你的处境，你认识的朋友甚至乎教会的弟兄姊妹未必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说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聆听者，我可以跟哪一个可以是诉冤呢？向谁诉冤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的中保，你可以跟他说。希伯来书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人间真的有很多的苦难，在当中我们看不到那种的原因，我们看事情也都不能够很透彻的看得清楚，但一件事我们很肯定，就是你降世，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耶稣基督成为这个的中保，以致我们的不义可以得称为义，我们藉着基督可以到父那一道，在苦难当中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力量来到去面对，在软弱当中有耶稣是扶持我们，作我们的倚靠。感谢你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奇妙的救主来到预备我们的心去领这个圣餐。